想要快乐都没

yeah, yeah, 多幸运爱你这件事情成为我一生最对的决定，我相信你就是那唯一，愿陪你到底。

风刮着离冰激凌，

老去，爱是种病，不仅身体少了那细胞的关系，直到快失去才发觉自己都爱你。爱是你有爱是与你，爱是有我爱是有你，请你原谅我的错。 Oh, sorry, my baby I know that

与其让你在

开、哦、如果这就不算爱，我有什么好悲哀？你要的是崇拜，并不是谁的爱。